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每位父亲肯定都想知道，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在重大比赛上打入制胜一球时，自己的感觉究竟如何。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是在曼联对阵切尔西的那场比赛当中。曼联射入扳平球以后不到四分钟，切尔西中场球员克雷格伯利就很有些拖大的传了一脚侧勾球给守门员。不巧的是，那个球竟落到大卫脚下。只见他带球晃过特里费兰，接着起脚用脚侧将球送进对方大门，帮助曼联以一球领先。当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跳起身来发疯地欢呼雀跃。场上大卫队友们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他被排山倒海般的喝彩声包围。这可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时刻，直到今天一想到这里进球，我仍然会激动地全身发颤。切尔西奋起反击，试图挽回颓势，但是舒梅切尔表现神勇，他甚至把古利特的一脚必进之球扑了出去。此外还要感谢坎通纳，是他把约翰斯宾塞在最后一秒的一脚射门顶出了界外。不过这么具有威胁性的险球并不太多，况且比赛时间所剩无几了。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时，内维尔第一个跳了起来，他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甚至把我抱得双脚离地。我们两个几乎都快从维拉公园的看台上摔下去了，简直难以置信，不可思议。我的儿子居然把曼联带入了决赛。那个晚上，我们又坐上了返回曼彻斯特的大巴，球队已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预定了场地，要搞一场盛大的庆功会。所有球员都到场了，每个人似乎都在谈论我的儿子，小贝这个，小贝那个，这种感觉可真是美妙。我实在是无法无动于衷。不过我们还有决赛要踢，对手将会是利物浦，再过几周决赛就要来临了。虽然温布利离我们家前门也就10英里，可是我们还是想先去曼彻斯特度过1996年度足总杯决赛前的周末。因此我们在周五晚上先开车来到大卫的住所，然后又在周六上午乘火车返回伦敦。我们这么做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只要是跟曼联沾上边的事儿，都能够让我们两个发狂。在那天我们就是疯到想参与到每个过程当中去，就像我自己说的那样，足球再加上曼联，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曼联特地包下一辆专列，有点像东方快车。这趟专列专门负责将所有球员家人以及工作人员送往伦敦。我们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个单独的包间。大卫当时的女朋友名叫海伦， 她来自利物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们让她跟我们坐在一起。火车到达伦敦火车站以后，我们被专人接送到皇家兰开斯特大酒店。登记入住以后，我们就匆匆上了一辆球队大巴，赶往不远处的温布利球场。来到体育场门口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拿了一手的球票，专门留给各色人等，所以我必须在外面等到他们都来了，自己才能够入场。足总杯决赛阶段，天气总是那么炎热，时间又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可是还有人没到，我便感觉到焦躁不安起来。最后我总算在球队入场前几分钟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不停地庆幸总算没有迟到。我知道有不少父母亲眼目睹过自己的儿子作为参加足总杯决赛的队员出现在温布利球场上，不过对我来说，这可是平生头一回，所以感觉十分奇妙。我注意到他们在通道当中出现时引发的骚动，我看到表情自信的球队经理们以及绷紧弦的球员们，还有我还看到站在所有人当中的我的儿子，他身穿足总杯决赛球衣，看上去神气极了。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以前我也看过足总杯决赛，不过那些都无法与眼前的这一次相比。我也看过自己的儿子在无数场比赛中踢球，不过也都比不上这一次。这是整个赛季当中最重要的比赛，而且还会向全球观众直播。我的思绪再一次飘回了瑞奇威流浪者的日子里，那时我们两个一起在寒冷冬天的夜晚几小时几小时练球，看到他今天的成就，我真是无比骄傲。当然我再次流下眼泪，我不在乎承认这一点。在那场决赛当中，大卫表现得无可挑剔，其他小伙子也都踢得不错。有人评论说那场比赛并不精彩，不过我更愿意把这场球看成是两支水平相当、同样伟大的球队棋逢对手的结果。后来，我又看过几次这场球赛的录像，发现球员水平相当高。我想，如果比赛一方是你痴迷的队伍，或者有你的儿子参加比赛，那么你可能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球吧。不过说句老实话，那场球我真是百看不厌。大卫在比赛当中曾经有一脚精妙绝伦的射门，当时他踢得简直可以说妙到毫巅。可惜啊，利物浦门将大卫詹姆斯有如神助，硬是用指尖 把这里势在必进的球救了下来，这样他的球队才逃过一劫。在大卫心目中，坎通纳简直是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他率领全队展开进攻，为他身边的年轻球员做出了表率。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4分钟的时候，曼联赢得一粒角球，这是极为关键的时刻。毫无疑问，又是大卫跑过去主罚角球。只见他将球高高的踢入禁区，球在禁区上空掠过时，门将詹姆斯弃门而出，试图用拳头将球击飞，但是却没能碰到球。皮球急速撞向伊恩拉什肩头，落地以后恰巧停在了坎通纳的面前。坎通纳一记凌空抽射将球送入网中。接下来4分钟漫长的简直像一个世纪，似乎总也走不完。这4分钟里我一直焦躁不安，因为这次我没有预感到我们理所当然会赢得比赛，更何况仅有一粒进球也远远无法保证胜利果实。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心里发狂地祈祷裁判赶紧快点鸣哨结束比赛吧。中场哨声终于响起时，我忍不住往前一摊，感觉全身绷紧的神经正在逐渐放松。我注视着球场上球员们庆祝胜利，心里仍不敢相信这里面竟有我儿子的功劳。正是他刚刚帮助自己的球队赢得了双冠王的头衔，英超联赛冠军，再加上足总杯冠军。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我努力地想对站在身边的人说些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我看着大卫和他的队友们一起跨上台阶儿，走向庄严的领奖台。终于轮到他举起奖杯，只听得曼联球迷当中爆发出如雷般的喝彩声，激动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我就这样透过朦胧的泪眼享受着这一荣耀时刻。赛后我们又乘坐大巴返回皇家兰开斯特大酒店，去参加一场极其隆重的庆功会。在那儿，每个人都尽情狂欢了一把。我们是跟着海伦一起进去的。与我们坐同一张桌子的还有内维尔一家。我当晚兴致勃勃， 不停地跟所有球员唠唠叨叨，享受着每一分钟。大卫后来跟我说，我那一天兴奋的有些语无伦次。他说的也许是对的，那的确是一个疯狂的夜晚。有那么一会儿，所有球员和经理都被请上台，还让他们每个人都拿一样乐器。大卫拿到的是一只大号，其他有人拿到的是小号，有的拿单簧管，还有其他五花八门叫不出名字的乐器。这时我们大家都已经是几杯酒下肚，难免有些胡闹起来。于是我们要求他们每个人把手中的乐器演奏一下，然而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会乐器，所以那些乐器都发出古怪难听的声音，搞得洋相百出。最后我们还跟两座奖杯、奖牌以及所有球员家属合了影。这时大卫来到坎通纳面前，对他说，埃里克，我只想说声谢谢，为了你整个赛季所做的一切，也谢谢你给我的帮助。坎通纳回答说，那是因为你听了，你看了，你学了，所以你赢了。他只说了这几句，但这就足够了。这些话给大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桑德勒和我在这个赛季的生活轻松了许多，因为大卫刚刚购置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套单身公寓，一处离曼联训练基地很近的联排房屋。他有四间卧室，外带一个花园，相当的宽敞舒适。这让我们也感觉方便多了，因为以后每一次来看望大卫都会有地方住了，并且大卫也总是很乐意有我们陪在身边。住在这里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因为他最要好的伙伴吉格斯就住在附近。那天晚上足总杯夺冠的庆功会结束以后，我们随车返回曼彻斯特，并且直接住进了大卫的寓所。我们记不清楚我们上床的具体时间，不过肯定是相当的晚。第二天上午大概8点的样子，我们听到楼下有人在砰砰砰地敲着前门，我们都被吓了一大跳。起先我们都猜不出会是什么事，所以大卫就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头去，看一看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敲门。他刚把脑袋伸出去，就看见下面台阶上站着四位人高马大的警察。他们问道，你就是大卫·贝克汉姆？是的。哦，很抱歉，有件事情我们得通知你。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